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在寒冷的春日试图编织单人纺织机。等等要为你念的是选自英国的作家约翰伯格在他的一本书叫我们在此相遇当中的一篇里斯本。我们在此相遇，在里斯本某广场中央，有棵名叫卢西塔尼亚的斯柏树。卢西塔尼亚这个字的意思是葡萄牙人，它的枝桠并非朝天空伸展，而是在人力的循幼下水平向外舒张，舒张成一把巨大绵密异常低矮的绿伞，直径20公尺的伞叶轻轻松松就将百余人收纳进它的庇荫之下。支撑树枝的金属架围绕着牛角纠结的庞然树干排成一个同心圆。这棵斯柏起码有200岁了，它旁边立着一块官方告示牌，上面有一首路过行人写的诗。我是你锄头的柄，是你家屋的门，是你摇篮的木，是你棺材的板。这广场的另一处，一群小鸡在蓬乱的草地里觅啄虫子。几张桌子上的男人玩着纸牌，每个人先是仔细挑牌，然后把牌打出来，脸上的表情混合着智慧精明与听天由命。在这儿赢牌可是莫大的乐趣。五月的末尾，天气炎热，约摸摄氏28度。再过一两个礼拜，就某方面而言，始于加泰斯河彼岸的非洲，就会出现在肉眼清晰可见的距离。一名老妇人带着一把伞，寂然不动地坐在公园长椅上，是那种引人目光的寂然不动。以这般姿势坐在公园长椅上，她打定主意要人注意到她。一名男子拎着公事包穿越广场，带着每天每日往复约会时的神情。然后一位面容悲伤的女子 抱着一只面容悲伤的小狗经过，朝自由大道笔直走去。长椅上的老妇人依然维持着她那展示性的寂然不动，那姿势究竟是摆给谁看呢？就在我喃喃问着这个问题时，突然间他站了起来，转过身，拄着雨伞走向我。我先是认出他的步伐。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他的脸庞。那是某人期盼已久的步伐，期盼他走过来坐下的步伐，那是我的母亲。我常常梦见我必须打电话到父母的公寓告诉他们，或请他们转告某人我会晚点到，因为我坐过了接驳车。我想通知他们我不在这个时刻我应该在的地方。梦中的细节每次都不同，但我想告诉他们的主题全都一样。还有一点也一样，我总是没把电话簿带在身上，而且不管我怎么绞尽脑汁，总是想不起他们的电话号码。不管试了几次，总没有一次是对的。这倒是和梦醒时的情况相当符合，我的确已经把那栋公寓的电话给忘了。我父母在那栋公寓住了20年，那只号码曾经牢记在我心中。不过在梦中，我不只忘了他们的电话号码，也忘了他们早已离开人世。父亲在25年前撒手人寰，母亲10年后随他而去。在广场上，母亲挽着我的手背，就像说好似的，我们穿过对街，慢慢往水之母水库的阶梯顶端走去。约翰，有件事你不该忘记，你已经忘记太多事情了，这件事你该牢牢记住，那就是死者不会待在他们埋葬的地方。他开始说话，但他没看着我，他紧盯着我们前方几公尺的地面，他担心跌跤。我说的可不是天堂，天堂很不错，但我要说的刚巧是件不同的事。他停下来咀嚼着，仿佛其中有个字眼包了一层软骨， 得多嚼几下才能够咽下。然后他继续说，人死了以后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住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个地方，他们最后总是会决定留在人间。你是说他们会回到某个生前让他们觉得愉快的地方吗？这时我们已经站在阶梯顶端，他的左手扶着栏杆。约翰，你以为你知道答案，你总是这样，你应该多听你爸的话，他解答了很多事情，到今天我才了解。爸也在这？他摇摇头。他在哪？我不知道，我没问他，我猜他可能在罗马。是因为教廷？母亲第一次看着我，眼中闪着玩笑得逞的小火光。才不是，是因为那些捉襟。我挽着他的手背，他轻轻地将我的手从手背上移开，握在他手中，然后缓缓地将我俩的手放到石阶上。你在里斯本住多久了？约翰，你不记得我告诫过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我告诉过你，他就会像这样，超越了年月日，超越了时间。他再次凝视着非洲。所以时间不重要，地方才重要。我说这话是为了挑衅他。所以时间不重要，地方才重要。我又问了一次。不是任何地方，约翰，是相遇的地方。你看这世界还留着电车的城市已经不多了，对吧？在这里你时时刻刻都能够听到电车的声音，除了深夜那几个小时。在里斯本市中心几乎没有一条街上听不到电车的声音。您睡不好吗？我想起来了，那是194号电车，没错吧？每个礼拜三，我们都会搭它从伦敦克罗伊顿东去克罗伊顿南，然后再搭回来。我们会先去苏瑞街的街市买东西，然后走到戴维斯剧院，那里有一家电子琴，只要有人弹它，就会变颜色。那班电车是194号，没错吧？他说，我认识那个琴师，我会在街市帮他买琴再过去。你还买腰子呢，虽然你吃素。你爸老早餐老喜欢吃腰子。我说，哦，是和布鲁姆那个尤里西斯的主角一样。约翰，别在那儿炫学了，这儿没人会注意你，你老是想坐电车的最前排楼上的，没错，那是194号。你喜欢坐在楼上的最前排，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假装在开车，而且你想要我开着你，看着你开。那些栏杆跟里斯本这里的一样哦，约翰。妈，您还记得那些火花吗？记得，在那些该死的下雨天。 看完电影后开车感觉最棒。你常在电影院里哭，我说你有个习惯，老爱抹眼角，就跟你开电车一样，马上就停了。约翰，我可以跟你说件事吗？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注意到圣胡斯塔瞭望台，就是下面的那个，那个是里斯本电车公司的财产，它里面有座升降梯，那座升降梯其实哪里也没去，它只是把人载上去，让他们从皮台上瞭望四周，然后再把他们载下来，那是电车公司的。现在啊，约翰，电影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电影也可以把你带上去，然后再带回原来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人在电影院里面哭泣的原因之一。他抿了抿嘴唇，每次擦完唇膏，他就会这么做。在水之母水库阶梯上方的一座屋顶上，有个女人正一边唱着歌，一边把床单夹在晒衣绳上。女人的声音悲伤，她的床单雪白闪亮。母亲说，我第一次来里斯本的时候，就是圣胡斯塔的升降梯把我载下来的，我从来没在里面往上升哦，你懂吗？我是从那里下来的，我们全都是这样，这就是他建造的目的。他的衬里是木头的，就像铁路的头等车厢一样。我看过100个死者在里面，他是为我们建造的。你知道当我踏出升降梯时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吗？一家数位相机店。母亲站起身开始往回爬，不用说她爬得有点喘，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也为了鼓励自己，她撅起双唇像吹口哨似的发出长长的嘘声。她是第一个教我吹口哨的人。我们终于爬到顶端，我暂时不打算离开里斯本，她说我正在等待。他随即转过身，朝刚刚坐着的长椅走去，然后那座广场变得宛如展示品般寂然不动，仿佛静物一样，直到他终于消失。 今天的单人访志记为你念的是英国作家约翰伯格所写的《我们在此相遇》，描述他与他过世的母亲在奇幻的里斯本相遇的过程。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30。今天的单人纺织为你念英国作家约翰伯格的这本书《我们在此相遇》当中的里斯本，描述的是当时作家可能已经70-80岁了，他跟他过世的母亲在里斯本一个奇幻相遇的故事。接下来几天，母亲始终没有现身。我在这座城市里四处闲晃，观看、画画、阅读、聊天。我没到处找她，不过3不5时，我会想起她，通常是因为某种半隐半现的东西。里斯本这座城市跟有形世界的关系与其他城市很不一样，她在玩着某种游戏。他用白色和彩色的小石块把广场跟街道铺上各种图案，仿佛它们不是道路而是天花板。这城市的墙面不论室内室外，放眼所及之处都覆盖了著名的瓷砖。 这些瓷砖诉说着这世上各种精彩绝伦的可见事物。航行中的十字军，大教堂的平面图，飞翔的喜鹊，拥抱的恋人，闻讯的狮子。这城市里的百变瓷砖吸引着我们去注意周遭的有形世界，留心那些可见的事物。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出现在墙面、地板、窗缘跟阶梯下的装饰，却又诉说着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事。他们那些容易碎裂的白色釉面，那些朝气蓬勃的色彩，还有粘附四周的灰泥与不断重复的图案，再再都强调了这个事实，他们正掩盖了某种东西。而不管躲在他们下方或者是后面的究竟是什么，都可以永远的隐藏下去。在他们的掩护之下，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当我走在街上，看着那些瓷砖，它们就像在玩纸牌似的，盖住的牌永远比掀开的多。这城市究竟是建在几座山丘之上？对于这个数字始终莫衷一是。有人说七座就像罗马一样，有人却不以为然。但不论几座，这城市的市中心都是建立在一片崎岖险峻的岩石地上，每隔个几百公尺就要陡升一次，猛降一回。几百年来，这城市的街道绞尽脑汁挪动了各种手段来排除这令人晕眩的地形。阶梯、围地、平台、死巷，晒成帘幕似的衣服，落地窗、小天井、手扶栏、百叶板，他们用每样东西来遮挡阳光跟海风，用每样东西来模糊室内跟室外。穿梭在阿尔玛法区的楼梯、阳台跟晒晾衣物之间，我好几次迷失了自己。Mother Sleep now. So surrendering your soul, the heart of you not whole for love. 接下来那个礼拜天，我在下城区，我正穿越巨大的商业广场。下城区是这座老城唯一的一块平坦低矮的地方，三面由著名的山丘环绕，第四边是泰加斯河河口。泰加斯河又称麦秆之海，因为在某种光线照耀下，它的河水有一种金色的光泽。十五世纪时，里斯本的水手、商人跟奴隶贩子从这里的码头航向非洲、东方跟稍后的巴西。在当时，里斯本是欧洲的首富之都，贩卖着各种不把大西洋放在眼里的货品，黄金、来自刚果的奴隶、丝绸、钻石跟香料。把每颗苹果插上两粒丁香，他吩咐着，然后我们要加上红糖放进烤箱里烤。我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插上第三粒，我确信这样会让苹果更好吃。假使被母亲发现了，她会把那第三粒丁香拔下来放回罐子里。母亲解释着，他们是从马达加斯加来的，不要浪费才不会匮乏。1755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场致命的地震伴随着海啸、狂涛以及继之而来的大火，摧毁了里斯本的三分之一土地跟上万居民。饥荒、疾病跟洗劫紧接着登场。就在大火还熊熊烧着，灾民只有破烂衣物可以蔽体的当时，人们也开始在灰烬跟瓦砾堆中买卖打劫而来的钻石。尽管天空湛蓝，麦秆之海闪烁金光，但每张嘴里谈论的都是惩罚与报应。才隔一年，蓬巴侯爵便开始梦想一座理性与对称的新城市。这场大灾难撼动了欧洲所有哲学家的乐观主义跟正义观念，因此里斯本的重建计划完全是建立在由财富之流挂保证的繁荣与安全之上。重建后的下城区完美实现了银行家的梦想街道， 它们规则透明、平行、可靠。巨大的商业广场将为这座城市打开世界贸易的大门。然而18世纪下半叶的里斯本，既非曼彻斯特，也非伯明翰，工业革命的巨轮已经在其他地方隆隆转动，没落的时代来临了。这场衰退终让葡萄牙变成西欧最贫穷的国家。现在不论有多少人聚集在商业广场，那里看起来总是呈现悲观的半空状态。 Overseas, train assassins, do search and seize. Ain't knocking or asking. They're coming for niggas like me, poor white trash like they, tricks like her. Back in slavery, concentration camps, snakes with gas pipelines. Infernos outdoors like they had back when they don't. Hitler was living in 1945. Listen to me now, believe me later on in the future. Look it up, where they say in the Constitution that in the event of a race war, places like Operation Heartbreak Hotel, Mormon's Tale, until that tight vent seal off this bell. Them say expect no mercy. Fool, you should be my least worries. Got a deal with W-2-10-99s or more black helicopters swoop down and try to put missiles in mine. Who's that peeking in my window? Nobody now. Who's that peeking in my window? Nobody. Me and my family moved in our apartment complex. A gate with the serial code was put up next. They claim that this community is so drug free, but it don't look that way to me, cause I can see the young bloods hanging out at the store. 24-7 drunk is looking for a hit of the blow. It's powerful. Oh, you know what else they trying to do? Make a curfew, especially for me and you. The trace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Time is getting shorter. If we don't get prepared, people, it's gonna be a slaughter. My mind won't allow me to not be curious. My folk don't understand, so they don't take it serious. But every now and then, I wonder if the gate was put up to keep crime out or keep our ass in. Who's there peeking in my window? Nobody. Who's there peeping in my window? Nobody. Listen up, little nigga, I'm talking to you about what your little ass need to be going through. I fall a victim too, and I know I shouldn't smoke so much, but I do. With the crew every day, on the average about 4 or 5. I'm lucky to be alive at sunrise. I won't realize the cost after I lost my best friend Bean. I recognize as a king. Who am I to tell you to stop smoking? Now you open to disease and cold, and ain't 16 years old. This shit has got to stop. Let's take a walk through detox. I want out of this hole. I'm in the cell under attack. Look up, folks, stay in the hood. Got an eye on every move I make. Open your face to info. You ain't know, cause it's kept low. Ha, the new world plan. Reach the planet without the black so man. So what's your aim? Try to separate me from the blood. It's disrespect like coming in my home and not wiping your feet on the rug. The Citronat salute has got me bucking no hat with no phone. Look out for the man with the mask and the white pony. blame. Soldiers coming in the dark by plane to enforce the new system by rain. Tag my skin with your computer chip. Run your hand over the scanner to buy your dish now. No more fishing for your fish. No more fishing for the days of the old days. Pathways gone, mind blown, conception. Perception. My name on your selection, but I caught the cunt. Who's that peeking in my window? Nobody now. Who's that peeking in my window? Nobody now. Who's that peeking in my window? Nobody now. Who's that peeking in my window? Nobody now. Say up there, okay. 此刻我正在奥古斯塔街一条昔日银行家梦想中的笔直街道，礼拜天眼镜行、美发店、旅行社还是保险公司全都关门。居民正跟家人朋友在上街吃午餐，许多人拎着一小包糖果蜜饯到主人家做客。周日伴手礼精心细巧的装点果渣贴着彩带蝴蝶结。在公塞松街的街角，一群人正在人行道上朝马德莲娜教堂引颈期盼。我决定跟他们一块等，路上没人通行，连电车都停驶了。我听到欢呼声从下街传来，接着150名跑者从马德莲娜教堂的方向出现，他们稳稳地跑着，一个挨着一个，彼此鼓励，没有夸张炫耀或竞争炫夺，男人跟女人，青少年跟七旬老翁，全都昂首向前。有些人呼吸时发出宛如马匹的喷鼻声，他们的长跨步在电车轨道的石板路上敲打出缓慢规律的节奏。一个小孩从背后推我，我想他想要看得清楚一点吧，于是我往旁边挪了一下。有些跑者紧握双拳，有些让双手轻松垂放，女人的手似乎都围处在臀部上下，男人的手，男人的手则多半要高一些，差不多在胸部的位置。刚在背后推我的那个小孩，这会儿变成了他，变成了母亲。他立刻牵起我的手，在他有生之年，他都是一双冰冷的手。在这半场马拉松里，他轻声说，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跑到终点，这就是秘密，别尝试。那个魔法数字是17，这会儿他们全都在跟自己说要跑到第17圈。我瞥了他一眼，他在笑，眼睛周围爬满折纹，他那张老妇之脸看起来像团捏皱的纸。然后他重复说，这里不是一个会把自己搞砸的城市，这就是我知道的。他的声音变了，变成17岁的声音，带着那个年纪的肉体自信与傲慢。我瞥着他，看着他，他17岁那年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 我们朝着吉亚多走着，忽然间心血来潮，我发现自己进了一家糕饼店。我问他们有没有一种甜点，一种杏仁焦糖布丁，名叫来自天堂的培根。来自天堂的培根是甜的，尝起来像杏仁糖，跟培根没有任何关系。我母亲在外面等着。是的，他们有，我买了两块。糕饼师太太把它们包成礼物盒，系上一条有着麦秆之海颜色的缎带。我走回街上。这是我的最爱，你怎么会知道？母亲问我，用她17岁的声音。每天下午我都会吃来自天堂的培根，她加上一句。我们在广场附近找到一家咖啡馆，装饰着蓝白两色的瓷砖。这是英国作家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遇》。这篇文章里面现实跟虚幻交错，他跟已经亡逝的母亲在一个他不确定母亲有没有去过城市里斯本相遇，在街角，在甜点店，在水库，在咖啡馆，在马拉松赛事的街头。很喜欢这本书，很喜欢这篇文章，里面仿佛藏着许多需要时间、需要年龄才会知道的秘密。现在我们也许还一时无法完全理解，但一遍遍的看，好像总会知道更多，同时也会失落更多。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念 John Berger 的作品《我们在此相遇》，然后后面放的音乐当然有来自不同的唱片的选曲，其中有两张我觉得是最近很厉害的一个美国作曲家叫 Nicholas Britto， 他的为一些电影写的配乐，他为电影 Moonlight 好像翻译叫月光下的蓝色男孩吧，也有入围今年的奥斯卡，不知道现在颁奖了没有，不知道是他赢还是 La La Land。 我们先来听，回来听一点古典音乐如何，来欣赏这是法国作曲家福瑞的第二号钢琴四重奏。 这是法国作曲家弗瑞的第二号钢琴四重奏，担任演出的人是史坦格拉雷多小提琴，马友友大提琴，艾卡斯的钢琴演奏。在声音纺织机里面听古典音乐，再加上这些乐手，你们觉得好像遇到了很老的朋友，很熟悉，很放心。我们再来听同样是马友跟的演奏，大提琴诠释的是马斯奈的泰伊斯冥想曲。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Mon vieux manège tourne le cortège sur l'air plaintif d'un orgue qui traîne la même rengaine d'un ton poussif. La fête aujourd'hui met du soleil dans le pays. Dans chaque logis, le bonheur chante et l'amour sourit. L'oiseau qui se penche tourne autour des branches dans le ciel bleu. Le coq de l'église tourne sous l'emprise du vent joyeux. Le bal sous la tente commence déjà. Un couple s'élance en se parlant tout bas. Un autre s'avance à petits pas. Et je sens léger sur mon bras, ton bras. Venez, venez, chantez, chantez, tournez, tournez, valsez, valsez, rêve de plaisir, au bal du désir. Bercez, bercez, grisez, grisez, versez, versez, versez léger, soupirs et baisers, aux cœurs enivrés. Cette robe blanche par un beau dimanche tournant, tournant. Ce bras qui la frôle, ce front sur l'épaule, ses cœurs battants. Dans la même ivresse d'un rêve un peu fou, dans cet humble fait au décor simple et doux, gardons-en l'image au fond de nous, souvenir trop court d'un beau jour d'amour. 下次遇见他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里斯本市中心的电车与昔日行驶于克鲁伊顿的红色双层大巴士相一起去，他们如小渔船般局促，一身柠檬黄。当电车司机顺利通过宛如海峡的陡峭单行道，把车头拐向难以察觉的码头时，感觉他们是在拖网掌舵，而不是转动方向盘与操作引擎杆。尽管不时有猛然的陡降倾斜，或像在浪涛中摇摆，但车上的乘客大多是老人家，却依然沉稳冷静，仿佛正坐在自家客厅或正拜访邻居。事实上，坐在电车开了窗户的座位里，他们的确是紧贴着这些房间，随便伸个手就可以碰到挂在窗台上的鸟笼子，就可以轻轻推上一把，让笼中鸟晃呀晃的。我在格拉西亚区的教堂前面搭上电车，那是从墓园驶来的那一线电车的终点站，就在我们行经下一个街区，也就是高地区的时候，我再次遇见我的母亲。他就像窄街上的其他行人一样，把自己贴平在一家店门口，好让铃铃作响的电车通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我在车上。在下一个转角，电车停了下来，两组车门像木头窗帘似的咿咿呀呀打了开来。他带着胜利的神情爬上车，从皮包里拿出车票，然后用一把普通的雨伞当成拐杖，走到我旁边，把手背悄悄塞进我的臂弯。一只狗坐在另一名老妇人的脚旁，摇着尾巴啪啪啪地敲响地板。木头窗帘合了起来，电动引擎叽叽喳喳地聚集了足够的马力，让电车再度上路。母亲没说话，默默交给我一个塑胶袋，上面印着哥伦布购物中心的商标。到了下一站，当木头窗帘再次打开时，她说我们要去市场，我说对了吗？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 听到我说的是的，他笑了，用他17岁的笑声。下车吧，他说，走个1分钟就是整条下坡路，一直通到里贝拉市场。从里面看，里贝拉市场像座宝塔，一座用柯石、玻璃跟铸铁塔建成的宝塔。这项工程的最大挑战必定是如何能找到最理想的方式让太阳光射进来，同时又能提供足够的遮蔽，免除盛夏骄阳的荼毒。解决方案就是把它盖得很高，而且只让光线从侧面进来。这里的苍蝇少得吓人，即使是挂着生牛肉、生肉的地方，也没有看见几只苍蝇。母亲领着我，脚步轻快地走着，雨伞几乎没碰到石板路。我们穿越蔬菜水果，直抵达鲜鱼大道。这时，忽然一个念头打我的脑海闪过。他之所以选择里斯本，就是因为里贝拉市场。大型鱼市场是个奇特的地方，跨进了这里，你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王国。石海胆、海战车、巴木曼、乌贼、鳕鱼、大比目鱼，在这儿有关时间与空间、长寿与苦痛、光明与黑暗、警醒与沉睡、认知与差异的衡量尺度全都改变了。例如，鱼类从不停止生长，年纪虽老，身形越大。一条60岁的沙红鱼可以长达2公尺，而且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对我们而言似乎全然黑暗的地方。鱼类也可以靠着嗅觉在水里侦测荷尔蒙，它们还有额外的第六感，就是所谓的侧线，一种细细的眼睑从鱼鳃延伸到鱼尾，可以感受震动、声音跟突如其来的骚乱。贝类一共有45000种，每一种都是其他贝类的食物，每一种也都是掠食者。相对于这个另类世界的永恒不变与循环不已的复杂性，年龄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谦卑的东西。我问老爸最爱吃鲑鱼对吧？没错，母亲说，不过他死后比较爱吃剑鳍鱼。剑鳍鱼有根形状如剑又长又尖的上吻部，占了身体全长1/3。他会左右挥舞着那剑，把他捕到的鱼一一砍死，每只都一剑毙命。那是剑鳍鱼没错吧？在海明威故事里跟海上老人摔跤搏斗的那只，那本书让我想起你父亲，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有什么关联你一定会问，我无法解释每一件事，那个故事就是会让我想起你的父亲还有那场战争，我说不出为什么。我问，都跟勇气有关？母亲点点头。 我没见过哪个男人像你父亲那么常流泪，也没见过哪个男人有他一半的勇敢。他再次点点头，我挽着他的手。母亲说，最奇怪的，约翰，是剑鳍鱼的肉千万别跟银军刀鱼搞混了。这种庞然大鱼的鱼肉经过浸泡烹调，竟然会变成这是世界上最柔软、最美味、最白嫩的佳肴，入嘴即化，根本不用咬，尝起来的口感就像舒芙蕾。每次我煮完剑鳍鱼之后，把鱼肉盛进他的盘子，就算一个吻。父亲来这里吃吗？母亲回答，当然不，不管他在哪里，每当他想起我，他就会吃它，就像每次我想起他，我就会做这道菜。我们是不是该去买一条剑鳍鱼？我问，还是我们要像现在这样继续想象下去？你在说什么啊？我告诉你，剑鳍鱼必须用柠檬汁跟橄榄油浸泡，所以我们要买几颗柠檬，还有一粒青椒、一粒黄椒跟一粒红椒。要先把彩椒切了放进锅里，把汁烧出来，然后把鱼丢进去。鱼要切片，大概300公克，不要太薄。要从剑鳍鱼的肚子横切下一块肥美多汁的厚片，烹煮一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煮得太老，最好盖上锅盖焖一会儿。好，我去买鱼，你去找柠檬跟彩椒。这个故事还很长，来自英国作家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遇》。跟约翰伯格致敬，他在今年初刚刚过世。他现在已经跟他的母亲相遇了吧，真正的相遇，不管在哪个城市。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是下点上午4:45。我们就要来听波兰作曲家普瑞斯纳的钢琴小品。普瑞斯纳，如果你喜欢电影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棒的波兰配乐家。然后放下了配乐的包袱，他写一些让自己开心的小小的钢琴音乐。同时，声音纺织机也要跟您说拜拜喽，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